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孤我在。来站在寂寞的人能不能站起来，我在这里陪你无奈，也不想说离别人家等待，很习惯等待，超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喊出来我停下来，都为了爱，有一天翻开字还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败，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在失败。我爱孤我在，回不去那天满地的尘埃，买不起那街口牌的品牌，你们起来傻起来，可以爱，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告白，谁不爱都不存在，不明不白不分好歹，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四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败，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是觉得孤单才失败。我爱孤我在， 北京时间的15:07，欢迎你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今天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推荐一个滴滴管家打球这样的一个平台啊。这个平台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今天在节目当中也非常有幸的请来了滴滴打球管家的品牌总监张伟张总，来跟我啊一起的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这个滴滴打球管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平台。来，有请张总。 嗯，大家好，我是滴滴打球管家的张伟。那在节目开始，我向大家可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啊，滴滴打球管家到底是做什么的。嗯，滴滴打球管家其实它是定位一站式轻奢运动的一个平台，它旗下囊括了高尔夫、搏击、卡丁车、马术、击剑等等轻奢运动。然后其实它是打破了一种会员卡的模式，就是平常传统的会员卡大家都了解，就是很贵啊，像单次的可能马术的像高尔夫的这样的单次一年的会员卡费可能在上万，甚至有好的十几万都不等。 是的。 那滴滴打车管家其实就想打破这个传统的会员卡的模式，就是他自己推出了一种低卡。这种低卡呢，其实就是我们市场，就是我们推广推出的价格是365元，也就是说你每天只需花1块钱就可以去很优惠的价格拿到，说可以享受到去比如马术啊、高尔夫啊、搏击、卡丁车呀、击剑啊等等高端的项目。而且办完这张卡之后呢，你不仅能享受一个优惠的一个价格方面的一个福利，另一方面呢，其实还能得到更多的滴滴打球管家给您带来的服务，比如我们会请专业的教练全程陪同您，给您讲解运动，让一些小白可能最开始接触的时候他可能 不懂 不了解，对，有教练一带，他迅速的可能就有了一些兴趣。还有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滴滴的能量包，就是你可能去到马术场、去到击剑场、去到那个卡丁车场啊，就会有一个能量包，能量包里面有水、有运动的一些装备，都给你佩戴好，这都是免费提供的。 我明白了，就是滴滴打球管家它是一个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当中呢，你需要购买这个低卡， 去享受更多的福利待遇，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 嗯，而且 一是优惠的价格，主要是优惠价格，嗯，另外就是更好的服务。对， 嗯，那这个D卡呢，是如果在它这个平台上面买，是价格是365。 嗯 嗯，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也请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来告诉我，比如说你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说你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来向我们的张总来请教哈，也会第一时间的来回复你。那么也请观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主播推荐以及逛商城来购买D卡。那么在疯狂特购当中呢，售价是原价是365块钱一张的D卡，那么在疯狂特购里面呢，仅售300块钱，便宜了65块钱哈。嗯，那我想问一下张总了，说这个D卡我怎么使用啊？我买了之后我要拿这张卡去店里面吗？还是怎么样？ 不不不，其实很简单，你去商城上购买哈，我们商城还是就是疯狂特购这个商城啊，能便宜的价格。 嗯， 购买之后呢，我们会给一个等于是激活码这样的一个电子的一个卡号，然后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嗯嗯嗯， 拿到这个卡号呢，然后下载我们的滴滴打车管家 APP， 然后去登录注册一下，简单的注册，然后呢就可以有自己的一个D卡的这样一个身份。然后拿到这个身份之后，你在 APP 上进行预约场馆啊，进行一些教练的服务啊，包括你说你去想去场地去运动，全家人也好，自己的运动也好，都能去上面预定，等到一个很优惠的这样一个价格。 嗯，好，滴滴打球管家平台呢是一个里面有包含了这个搏击呀、冰上运动啊、马术、卡丁车以及高尔夫这样的一个运动平台。那么这个平台需要购买这个D卡来享受会员的折扣价格。 嗯 嗯，但是呢，这个使用这个D卡需要下载一个 APP， 那么这个 APP 呢就叫做滴滴打球管家。你下载完之后呢，上面就会有高尔夫、搏击、马术、冰上运动以及卡丁车的这些选项。你选择比如说选择高尔夫的话，下面就会出现了很多家高尔夫的这些俱乐部是跟这个D卡有合作的。 对对对对， 嗯，好，那么这时间也请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主播推荐来购买D卡，原价呢是365块钱，那么在节目当中呢，疯狂特购当中仅售300块钱。好了，我们来听到一首歌啊，来自 可我会像流星似一样

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义难成魔。再存在吗？啊，仍是我别再只看天花。我非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别遗忘有人在为你牺牲。 OK， 这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滴滴打球管家的品牌总监张伟，张总。 大家好，我是滴滴打球管家的品牌总监张伟。 对，刚才呢也是给大家解释过了，说这个滴滴打球管家呢是一个运动的轻奢平台啊，旗下囊括了很多专业运动，包括搏击、冰上运动、马术、卡丁车，还有高尔夫。同时呢，打破了会员卡的制度，推出一站式管家服务，采取线上一键预约、线下极致体验的方式啊。说这个低卡在手，就可以轻松享受任一项运动的单次体验优惠价格。那我想问一下张总了，这个单次体验跟这个会员卡之间的价格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其实我们滴滴打球管家它的单次体验的价格比会员卡可能更有优惠， 更有优惠。 对，他们年费的会员卡，就拿高尔夫来举例，基本上都在几万甚至几十万这样的，可能一年他几十万，他标榜说他你可以无限次是。就无限次的去， 对， 但是你基本上你一年能有几次去的机会，可能顶多10次、20次或者是30次到顶了。 对， 但是很多大部分时间都浪费了，而且享受的服务其实也就那样，而且行业很不透明。那低卡其实就打破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联合了，可以说就北京周边的啊，有很多家这样的高尔夫球场，我们都有很好的这样的强强的联合的关系。然后我们拿到一个很优惠的价格，而且不需要去办这样高昂的一个会费，就可以拿到很优惠的这样一个价格。那而且可能我们比市面上那些团购价都要低，团购价可能市面上我了解大概有啊130元这样的每小时的这样一个打球的，我们可能更低，我们99元，我们更低，甚至我们每周都会有免费的10到20个 课程名额， 对，可以给到我们的一些用户，包括强打位。他们免费可能每周都有强打位的机会，就是每周都有免费的一些会员来去享受高尔夫这个运动。其实我们想普及一个运动，而不是让大家想着高尔夫想想都很离自己很远，离身边人。对， 可能说到高尔夫，我们看电视剧都是当一些什么企业老板啊，40-50岁的呀，拎个包去打高尔夫球，但是真的不是了。对，它比较适合小孩子来学习。对，比如说像学习一些绅士礼仪这些， 对， 都是从小就要学起的。 是， 我在刚才我下载了一下这个滴滴打球管家这个 APP， 我看到了高尔夫球场海鹏店是一个练习打位的这样的一个店啊。打位练习预定的话，非会员是90块钱。那么如果我买了这个滴滴卡的话呢，是50块钱，就便宜了40块钱。 对， 这便宜很多呀。你想300块钱的话，你去8次左右就回来了，这个价格。 是， 这是练习打位的。而且看到这个咱们房山的啊，北京宝兴高尔夫俱乐部在房山区的前新庄店，是定场的价格在600块钱左右，是非会员的。 那你持有这个滴滴卡呢，是只有470块钱。 是。 哇，这就便宜了130块钱呀。 而且这个就不限人数了，可能很适合公司去团建，组织大家一起去玩， 对， 家庭整个大家庭的一个聚会。 嗯，而且是可以这个预约时间点的，到那也不需要排队。 对。 嗯。像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高尔夫的，如果说马术的话，我之前一个朋友啊说想带孩子去学习马术，也跟我讲过这个问题。我说这个办会员卡得多少钱啊？他说得3-4万块钱一年。我说哦，这个价格真的是不便宜啊，而且马术场在周围是很少的。 是。 对，像如果购买这滴滴卡的话呢，在这个平台上面，在 APP 上面呢是单次的价格呢是在199块钱，是在青少年这方面。如果你没有卡，非会员价格呢是299块钱，就便宜了100块钱。 对，不止这一块，而且好多其实，也有很多自己私人的马场哈、啊。但是，其实马场这一块其实是很不规范的，它在你的保险方面啊，在你的这个人员保障方面、权益保障方面，都是很不规范的。但我们滴滴导游管家合作的其实是，全北京可以是最规范的，是军点 最好的一个 对军点马术俱乐部。军点马术俱乐部其实是培养国家的马术运动员的这样一个地方。 哦， 就是大家体验的场地，其实就是运动员他们平常训练的 场地。平常训练的场地，哦，这样也会孩子在心里感受到，哇，我是跟运动员在一个场地训练的。好，那么这一时间呢，也请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主播推荐以及逛商城来购买这个滴卡啊，原价呢是365块钱，在疯狂特购里面仅售300块钱，先到先得啊，也是数量有限的。那我想问一下张总了，说我买这张卡是高尔夫、马术、卡丁车都可以使用吗？还是仅限一个呀？ 是都可以使用，高尔夫、马术、卡丁车、击剑、滑雪、滑冰等等轻奢运动，您觉得高大上的运动我们尽量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就是并不是说高尔夫需要买一张，马术需要买一张， 是 不是的？是 一张就 够，是我买一张卡，这些运动我都可以享受的会员价格。 对，其实是一方面是便宜，极其便宜的价格，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主打一点就是带教练。就因为所有的轻奢运动，它可能轻奢就是因为它入门起来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过程，就因为它骑马其实安全，包括马的一些常识知识，然后包括像击剑等等都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有教练带着，大家心里就踏实得多。包括就像我们学开车一样，你可能得教练带你一阵儿一阵儿的时间，你才能自己感觉上路，是一样的道理。那好多地方呢，它可能真的就是也是可能价格也不贵，可能200块钱一次，但是他们不带教练，或者是其实主要就是带你去参观一圈马术场，或者参加一圈高尔夫场，让你挥几杆，或者让你上马感受一下，合个影就结束了。那其实我觉得是骗人的，忽悠人的。对 对，但是在这个滴卡上面是绝对不会出现这样问题的。 对对对， 好，那么这时间里请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来购买滴卡啊。原价呢是365块钱，在疯狂特购上面仅需300块钱，先到先得啊。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想来请教我们张总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互动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来回答你的问题。 知己不知不觉爱得深，还是自己根本早对你痴心，如是陷阱今天失足已深，难自拔只想讨你欢心，如若是上天偷偷地对你偏心，甜蜜梦中一生不要有伤心，谁亦至于甘心的将你等，情意万千将宠爱一生，情无可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OK， 这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有机生活。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滴滴打球管家的品牌总监张总。 大家好，我是滴滴打球张伟。 嗯，来跟我们一起来为大家解释一下滴滴打球管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刚才啊，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说呀，这个滴滴打球管家旗下囊括了高尔夫、搏击、卡丁车、马术、击剑等运动。说呀，这个此次重磅的上线啊，推出全方位的一站式管家服务，采取线上一键预约、线下极致体验的方式。换句话说呢，说这个滴卡呀，就像一个高端体育圈的这样一个入场券，你可以选择听小课，也可以跟着，也可以拿着跟会员卡同等的价格享受所有的服务，甚至还有滴滴为你提供的更多的关照，比如说免去枯燥的等位时间呀，来享受这个滴滴专属的能量包。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了，哎，这个滴卡我在哪儿买呀？也请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的来购买滴卡，原价呢是365块钱，在疯狂特购上面仅需300块钱就可以了。那可能听众又有问题了，我买了这个滴卡，我怎么使用啊？那就需要所有听众呢来下载一个 APP 啊，这个 APP 呢就叫滴滴打球管家，来激活你的滴卡就可以使用了。嗯，我想问一下张总了，那为什么这个滴滴打球管家呢，他更多的来推荐高尔夫这项运动呢？ 嗯，因为高尔夫是我们切入最早的这样一个运动，而且我们的合作场地很广泛， 嗯， 除了北京地区的几个场地， 嗯， 周边唐山等等的一些地方我们都有去涉及。 嗯，是。 而且另一方面，其实高尔夫这个运动它是老少皆宜的，从33岁到80岁这年龄段都能去玩，对对对， 嗯， 而且很培养一个人全方面的一个能力，思考能力啊，决策能力啊，包括玩高尔夫的人他的思想的缜密性啊等等的一切的，对，都能有助于一个人的发展吧。 达到最好的一个磨练。 对， 都说啊，高尔夫是一项讲究礼仪和规则的运动，在别人打球时候呢，我们要保持安静，穿着得体，也需要那个注意相互礼让，遵守球场的规则。说呀，高尔夫球场还能为孩子提供一个最好的社交平台，让他们在这里结识与他们一样追求进步、讲究礼仪、遵守规则的朋友，来与他们一起来成长。 是的。 那我也想问一下张总， 嗯， 那这个马术为什么要推荐这项运动呢？我觉得这个在中国而言真的是太少见了。我们都知道在英国，几乎每一位孩子都要学习马术。 嗯 嗯，而在中国的话呢，差不多50个孩子当中能有一个学就已经很不错了。 嗯，了解。对，其实马术的介入其实和高尔夫差不多，因为大家想到马术想到高尔夫都觉得离自己生活很远，都是电视剧里面的， 啊，对 那种场景， 嗯， 而且大家平时周末出去玩都想着说去 KTV 啊，去酒吧呀，啊，顶多或者一块吃个饭呀，啊，其实玩的觉得都挺没意思的。但是你想想，其实如果你拿一个很优惠的价格，你可以跟3-5好友一块去骑骑马，一块去打一场高尔夫，嗯，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享受的，而且是很增加凝聚力的这样一个事情， 嗯， 而且很健康。 嗯 嗯， 我觉得学习马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点，就是对于一个未曾骑过马的人来说，上马时就开始恐惧了。 对， 这有句话叫做恐惧是人生当中成功唯一的绊脚石。 嗯， 我想这句话并不是要告诉大家不要恐惧，而是希望大家深入的了解事态的风险与恐惧真正的样貌，进而得到克服恐惧理由的勇气。那么骑马呢，可能比如说我第一次骑我不会，我害怕，可能就会哭了，对于孩子来说，那么多次之后呢，可能就了解这项运动了。 是，而且我们每一次都会附带教练来去旁边指导你，保证你的安全，就觉得你是，就算你真的可能10次低卡的使用之后呢，你觉得自己基本上已经会了，然后就会自己去骑了，我们还是为了保证您安全会配备教练的，帮全程去保护您的安全。 嗯，是，也就是说呢，购买这个滴卡之后呢，你会享有更多的关照。对， 嗯， 比如说除去这些枯燥等位时间呀，以及教练呀，还有滴滴专属的能量包等等等等，都是你比如说我有会员卡都是享受不到的。 对，而且每一个场地我们都会派驻我们自己的人去到场地来驻场， 一旦我们滴滴打车管家的一些用户，他有一些权益方面受到侵害等等，或者一些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出来去解决。 哦，也是很贴心、很到位的一项这样的一个平台了。好，那么这时间也请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那么在听节目同时呢，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张总的话呢，也可以来请教啊，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互动，张总也会第一时间的来回答你们的问题。那么这个低卡怎么购买呢？也是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来购买这张低卡，原价呢是365块钱，在疯狂特购上面仅需300块钱，便宜了65块钱呢，仅需300块钱就可以购买这一张低卡了。OK， 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

OK， 这一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的有幸请来了滴滴打球管家的品牌总监张总哈，来给我们跟听众一起解释一下滴滴打球管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刚才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介绍了说这个滴滴打球管家呢，旗下囊括了高尔夫、搏击、卡丁车、马术、击剑等运动。此次重磅上线呢，推出全方位的一站式管家服务，采取线上一键预约、线下极致体验的方式。换句话说呢，说这个滴卡呀，就像一个高端体育圈的入场券一样，你可以选择听小课，也可以拿着跟会员卡同等的价格享受所有的服务，甚至还有滴滴为你提供的更多的服务哈，比如说免去哭到等位时间，享受滴滴专属的能量包等。那么这个滴卡呢，购买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来购买这张卡，原价呢是365块钱，在疯狂特购上仅需300块钱。那么这个滴卡怎么使用呢？就需要所有听众来下载一个 APP， 也叫滴滴打球管家，上面呢就会有高尔夫球场啊，包括这个搏击俱乐部啊、马术俱乐部啊等等的。那么就以这个高尔夫举例子哈，我看到了北京长阳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我订场的话呢，非会员价格是650块钱一场，那么会员价格呢仅需520块钱，这就是便宜了130块钱哦。那我想问张总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会有这么低的价格呢？可能很多听众觉得你是不是忽悠人的呀，骗子吧？ 明白明白。这个好多人都有这样的质疑哈，这样一问，对，大家都觉得很高是大上的项目，为什么那么便宜？ 对啊， 便宜的可能跟打一场羽毛球、打一场篮球这样的一样的价格。对，那首先呢，是因为我们滴滴其实都是跟各专业运动的领域的翘楚合作，因为只有各领域的翘楚，他们才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包括这样的一个流量的，能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福利的一个力度。你可能跟一些普通的一些小的马场、小的可能卡丁车厂，他们自己是承担不了这么大的一个成本的，他们是赔钱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嗯。 但是跟翘楚合作就不具备这不怕这一点，他们就有自己很好的经济实力。所以我在此就很感谢和我们合作的一些好的合作伙伴。首先就是可能搏击，我们跟昆仑决合作；冰上运动呢，我们跟冠军滑冰合作；然后马术，我们跟军典马术俱乐部，就是国家的那培养马术运动员的那个场地合作。然后还有就是卡丁车，我们跟新赛道；然后击剑呢，我们跟艾鲁特，都是有品牌的，所以有品牌就保证了大家一个安全和信任的这样一个状态。 但这个高尔夫呢，值得说一下，几乎啊，北京所有的高尔夫球场都囊括在内了，包括周边的有天津的、唐山的、秦皇岛的也都有。那么就需要听众来下载这个 APP， 叫滴滴打球管家来查看一下。就是说呀，如果你对高尔夫感兴趣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卡，一定要购买的，真的是特别优惠的价格。可能我办一张会员卡需要3-4万块钱，是不限次数，我真的每年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可能我一周去一次、半个月去一次就已经很顶天了，对吧？那么可能我这个3-4万块钱等于就浪费了一大半，是吧？ 对。 那么如果我选择这个单次课呢，比如说我一次去花个200块钱，或甚至是600块钱包个场，那么算下来的话呢，还是单次价格比较合算一些。 是的。 刚才一位听众问了，说这个滴卡使用时间是多少？是一个月还是几个月呢？ 滴卡我们定的价格是365啊，就是一年的时间。就是每天你可能只用花1块钱就能体验轻奢高大上的运动，然后我们可能平台合作有一个更低的这样一个优惠给到大家。 好，那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卡丁车呀，你有跟我们讲说有能量包。 对， 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呗。我之前跟朋友去玩过这个卡丁车呀，排队就排了2.5个小时，真的不说假，排了2.5个小时才排上。 是，我们就是因为发现卡丁车这样一个问题吧，就是为什么我们跟新赛道合作？就是首先，新赛道的卡丁车它是纯电车，它不是那种汽油的车。对，首先电车就保证了一种安全，因为汽油车它马力很大，可能新手刚上去有不适应或者有一些安全的一些隐患，电车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好多的 那个 F 那个专业的一些赛车手吧，他们都是通过电车学习才能进同的进入到专业的赛车领域。对，所以电车是首选。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在线预约的这样一个功能，我们在新赛道的我们自己的线下的场地都派有我们滴滴的专属的工作人员，他们都会就是一天基本上都在驻场，然后帮助我们的一些用户，就可能在只要在平台上下了订单，他们就会看到，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时间给预留下来，等于是不是说你可能免去了两个多小时排队时间，其实是他们在帮您排队，他们在帮您盯着这个事儿呢。 就是说服务很到位了。 对， 刚才呢我也是看到了这个卡丁车的这个新赛道清泉盈瑞店哈，这个高峰单人的价格呢是在107块钱，有会员卡呢是104块钱，然后呢就有这个时间了，比如说下午的14点、16点、18点都是有时间的，然后你来预定就可以了。 对对对， 也是非常的方便哈。 而且就是里面的去你去这些城管去买东西啊，其实去买饮料啊，其实都很贵的这样一个价格，包括一瓶矿泉水可能就 20块钱， 对，20块钱， 对 对 对，很贵。 然后我们您去到这儿，我们免费给您提供。 哦，就是我有这个低卡，还能免费去得到一些能量包， 对， 是不需要格外花钱的。 是， 哇哦，太贴心了。好，那么这时间也请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来购买这张低卡，原价呢是365块钱，在疯狂特购上仅需300块钱啊，也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主播推荐以及逛商城来购买仅价值300块钱的低卡。那么好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也该结束了，感谢张总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 也请所有听众来继续锁定好音乐99，继续还会有好节目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就让所有往事随风而去，让那回